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成道老师，高老师。我想高老师一定要给介绍特别的讲课，而且这里是非常海外的企业大家， 没错， 就像他们那里的。确实，我确实非常喜欢大家。你凡是做到红太阳做天使，知道吧？ 知道。 OK， 好，我给你需要介绍啊。 最好给我一堆椅子。

最有名的一个同学们可能听过张定甫，听过吧？啊，张定甫是北京大学语系的同学，非常有名，就是抗日名将，他身上中了七百日本人的炸弹，啊。1938年，他在江西的德安啊，领导这个德安大战啊，打败日军，所以《田汉》是我们中国现在非常著名的戏剧啊。我们的这个歌词的作者，他其中他专门写了一个话剧叫《德安大戏》啊，张艺谋在里面是以真人真性的名字出现，这是他一改抗日名将。哎，这我就充满了骄傲。第二个，我也觉得很有名，一个人啊，叫邱清泉。邱清泉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今天台湾中部台中市有一个机场叫清泉港机场。清泉港机场可能是未来七十多年，就现在什么小三通、大三通啊，是定点的一个机场，同时也是国民党曾经是长时期的国民党的军用机场。清泉港就是一个纪念性的，清泉是不可能的。啊，在那儿学工兵的，又懂英文又懂德文，而且中国古诗词写得非常好。但是呢，最后他是被我们解放军消灭的。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好在于反观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教育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都当过院长、节长，不是做人，是节长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军中的有名的统将啊，有文化的将领，像肖特同志啊、张汉卿同志啊，像这些是统将啊。当然，刘克森同志也是统将。那么，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像你们武汉的这个陈再高。陈再高听过吧？ 听过。 长期的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高，还有武汉的这个最早的这个领导人李先念同志，是吧？还有我们江苏的这个许世友，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比较标准型的将领。标准型的就是，我只是客观描述国家啊，我认为他们都了不起，但他们真的是粗通文字，有的是在我们军队内学文化才会。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些没有文化的、对国民党嘲笑为老粗的将领，居然打败了有很高文化、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和陆军大学毕业的，许多是留德的、留美的这样的一些国民党将领。这是事实。所以若干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叫中华军事学会，台湾有个军事学会，那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抗战有没有问题？那有很多老军人看起来啊，非常的有军人的这个气概。正好是当时是杨烈上天，很高兴啊。台湾那些老军朋友们非常高兴，他们说与有荣焉，与有荣焉是有点惨的危言的，就是我被你打了光了。可是讲到自己，他们会说啊，在军之下不远当年，那幅画前面是荧光，用他们画的，被发啊交给，是他们给的，交给就是打共产党啊，还有抗战，可是最后四九年失败了，四九年失败，一切都没有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四十九年的失败使一切变得更保守。没错，已经失败了。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一切看什么呢？看结果，是吧？以成败论英雄。那么我上面要讲的，我的意思是，国民党的这些有文化的人被没有文化的、特种文化较低的共产党打败，我们说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世界性奇迹。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我讲的东西的传奇。我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这样的奇迹是1949年发生的，或者说1948年的下半年，90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发生的。那么，就仅仅几年以前，也就是1945年和1946年，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人相信国民党居然被共产党打败了？同学们，就是我们推往前推一点，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啊。

这是赤贫捐赤啊，第一次有很多会员，非常重大的一个战斗。这次战役过了以后，国民党的感觉更好。这个蒋介石更不把共党和共军放在眼里了。他说：“中共是非共本之外，本属无国之官。”就是不是对外的敌人，大家知道，对外的敌人对的很仔细，经常要把敌人写得不安记，自己很强大。这是他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的。这不是个自我欺骗，他真的认为中共除了一部分之外，就是乌合之众。他说，势力瓦解无疑，高度自信，共军如不就范，一言论可宣之。这就是这个蒋委员啊，这么乐观。那么蒋委员长顺着他的乐观心理啊，继续发展，他就有人，他就有人。他越看共产党，越觉得是不同于他对此。他说，他发现，当然也是在他日记上说的。他说，我发现共党的战术啊，这水平啊，跟江西时代差不多，好像这十多年毫无长进，是吧？他说，虽然他们在东北得到不少日本的武器，他说我现在发现，共军啊不会用日本的先进武器，他太乐观了。共产党是非常聪明的，这个日本人武器拿来干嘛都没有用。但是蒋介石居然判定共产党不会用日本的比较先进的武器。那么他说，我们如果配合到，因为我们有海军有空军，我们一定能够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关键是命令都不是这是国民党攻略或者指称中共和解放军的一个词，叫奸匪。共产党我们指称国民党叫党匪，或者换个人称他叫反匪、反腐败、反党，所以他对应共产党叫奸匪。奸匪这个词是三八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份就出来这个词，是吧？我们这边呢，原来这边叫反匪啊，或者是三八匪，就是还有个刘精卫、王精卫、张精卫，就讲蒋介石，蒋介石讲这边叫奸啊。那么这是刚刚讲的。从社会的一般人的感受，首先蒋介石的感受，他认为他完全可以战胜。那么下面我们讲老百姓，就是我们经常喜欢讲的人心向背。其实人心向背这是一个大概念，并没有很多人做的统计。我们这里有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我们知道讲起大词的时候，应该是无依据的。比如说，什么叫人心向背？当年有一个说什么，说明多少多少普通大众热爱共产党、反对革命啊，有没有？没有。这是事后的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不太有词。那么下面我讲，我们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对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我们应该讲，1945年和1946年，特别是1945年下来，中国人的政府观没有变化。政府观，什么叫政府观？就蒋委员长是中国的政府，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普罗百姓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吗？叫政府啊，政府，他们的天命啊，他在蒋介石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蒋介石有两次威望大到顶点，是吧？可以说是老百姓没有政府的动员，自发的来迎接他，万人空巷。第一次，我们讲就在南京，第一次是1936年双十二事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去了南京，南京是万人空巷，群众自发上街欢迎蒋介石回来平安归来。第二次是1946年，蒋介石从重庆还都南京。大家知道抗战时候，中华民国的北平在重庆，蒋介石回来的那一天，南京是几十万人自发的欢迎，所以他是被认为是抗日英雄，又是中国大家知道抗日进入到联合国的这五强之一啊。那么我们知道，也是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今天我们有很多资料，当然大家都已经很知道，原来也有资料，只是人们不说。毛泽东在重庆是当众呼喊蒋委员长万岁，这说明什么呢？当

大家知道吗？因为要影响国际上对两党的态度，所以这两党呢，在八零抗战中间，双方基本上没有交手。国民党对中共差不多，不太摸，对体系啊不摸。因此，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都把共产党看成是弱者，严重侵略。那么下面我来讲讲共产党，这是说共产党是不是这么啊有弱势，是吧？或者他到底怎么样？那么我要讲和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个时间的低调，低调，它的调子是我们要和平啊，八年抗战人民都很辛苦，我们特别爱和平，讲了很多，啊，你就看一看当时的《新华日报》还有领导人在讲话，毛选。都有这样的话，嗯，那么其实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是吧？应该有很多优势，只是这个优势啊，蒋介石没有注意到。我下面表面上看，数量上严重的超过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具优势。优势这个是有哪些方面？第一，1940年以后，就是百团大战以后，我们的共军。当然主要是八路军，基本是在养精蓄锐的状态，也打仗，打仗规模比较小，也打仗啊，规模比较小，多数是游击战，就大规模的运动战，在1940年以后打的多，这是第一个原因。和这个原因相联系的，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指挥高度统一。1939年、1940年，还稍微有点不统一，毛还有点不统一，因为他发现有的时候他发现了、啊、这个苏德同志啊，到了解放战，跟共产党搞在一起啊，哎，他们经常去指挥，底下人就听他们的，就光顾起来要听延安的，经常听我们的，就是苏和彭政一起合。当然，我们大家知道，苏总司令，彭是什么呢？八路军副总司令，他们从反的，应该有这个权利吧，在台湾。但是毛主席以后1940年以后把苏的同志从太行调回延安，因此从1940年以后，毛对军队当然不是历史，我讲的是八路军。那先从我高级干部说，在皖南事变以后，基本上毛一马就一元化了，就完全实现了对军队的统一指挥，而这个是国民党根本做不到。大家知道吗？国民党对太行啊。地方是一派，党派军、嫡系、中央军、滇军、川军，乱七八糟。蒋介石没有办法，可是毛，我的人数虽然少，但是都听他的，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第二，思想，全党思想非常统一，国民党思想是统一的，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社会主义者，有三民主义者，啊，甚至我认为社会民主党这种思想都有。啊，什么人都有，国民党是一个差不多像个俱乐部一样，它里面没有一个叫统一的意志，虽然蒋介石一直要求有统一意志，做不到，但是中共在1940年以后基本上是思想统一，特别是经过毛主席的调度，啊，党中央的领导人和特别是军队领导人与蒋夺天下的这个意识很明确。国民党很多这样的共产主义，国民党说：“哎，为什么我要打日本？”这里很多国民党有这种思想，他要打日本，当然共产党也要打日本，但是共产党同时要打蒋，将来我要打蒋，这个概念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他的共产党不完全。第三点，党政军是全面军事化，全面军事化，它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国民党不完全是军事化的，大家理解吧？共产党全部军事化。第四点，土改，我们知道土改太重要啊，这个没有时间多讲，吴毅老师研究啊，他对这方面非常熟悉。土改起码解决了共产党的兵源问题，兵源问题特别是东北。另外，共产党在用人之际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那个教科书概念。大家听懂我的意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建国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 我们应该是功能比例。你说你爸爸是一个小月子开的小店的，你想让人民解放军的人当啥？当啥？你如果是一个看你这个资本家的儿子，你想当解放军当啥？当然，特殊情况，比如说你特殊男人，你会卖抗美援朝的时候可能会兴趣。一般情况不存在。我的意思，这是49年以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保证他的工农子弟一定要兴趣，很严格。可是我的意思是，45年、46年、17年这方面是不是就这么严格呢？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的时候就是很弹性，充满了弹性。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有很多，对不对？大概率失败，是吧？对中国这个很多遣返啊等等啊，仅仅林彪的一次野战军就收留了，不是叫收留，就是其中有4000日本士兵为自己工作。如果是教条主义者，人们能把昔日的这些日本强盗放到人民解放军工作呢？肯定不可取的。可是，在用人之际，只要你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管他是不是能在他工作，不可能。这就是思想的高度的弹性，大家理解吗？我这是对的，这对共产党是有利的。这4000人做什么工作呢？一，做军队的医务工作，日本的医生的医术很好，做医务工作。第二个，解放军的技术工作，特别是我们人民空军的飞机啊，教我们开飞机、修飞机都是日本人。就光是日本人就有4000，因此今天还有一些东京的一些老人，他们是日本四野之旅社的成员，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经常回忆在一起温暖一下自己，回忆自己在四野的革命岁月，这很好，是吧？我的意思，你们看，叫什么叫党？不叫党，一点不叫党。可是国民党有的时候是叫党，有的时候。陈诚啊，陈诚就是大家知道的小学生的亲戚。陈诚就拒绝收编在东北的伪兵拒绝，数字有多少呢？30到40万。这30到40万是经过日本人长期训练的伪军。这人当伪军，很多人觉得有办法，还是心脏活的，大家理解吗？不是绝对的爱人，有的是实啊，是有特殊环境下。他们愿意归正国民党政府，可是国民党政府不要他，到时候我们把他收编下来。当然，这些收编下来，良莠不齐，有的人迅速的情愿不谈恋爱，但也有很多人是真的是啊，还是不错。所以叫用人之际，是吧？我的意思是，共产党这个时候他非常重要，他不叫好。这是我讲的第4点。啊，土改还有兵人很充足，还有用人呢很灵活。第5点，没有负担，这句话很重要，没有负担什么意思？我们中共军队要不要发工资啊？从来不发工资。国民党的四百五十万人都要发工资的，这是一个证明，缺乏负担。中共不要发工资，只要简单的穿衣服和吃饭就可以了。啊，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军队呢，啊，不要花钱的军队。蒋介石很羡慕，他对这个东西羡慕无比，但是他做不到。他在1949年4月30号的日记上写道：“他说军饷的发起啊，使我们现金现银，就发现银都给现银啊，导致金融枯竭。”对，国民党的钱全都没有了，发钱发掉了，因为你指望国民党的军人来救国民党，你必须花钱给他，完蛋，对吧？第6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讲就是现实问题，叫中共干部没有私产。我讲的是当时，可现在就跟习都是没事。对，中共这是讲就是很羡慕。讲就是在49年6月8号写的日记中，专门有一条叫做敌人之藏匿和可供借鉴的地方。一共有7条，就敌人中共有7个优点，其中第一个优点就是干部不能有私，非常重要，这都有问题吗？就起码那个时期中共干部集合，他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财产，不是为了利益啊，起码好像还有个想法，或者用我们新中话叫理想，就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理想的。 它不是一个金钱基础上的情况。那么我讲的这个第六个，第七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外援。我们的外援有两个方面，我们大家我就可能知道一方面就是苏联和军人，苏联军人跑向东，转移流血军火给我们的，还有一个给我们军人的地方，就是这两天曾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的这个消息。北朝鲜啊，为什么以后跟我们要钱是那么样的啊？就是他这个反省应该理所应当，要取钱来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你们看到他们经常要把钱从毛泽东时代就要来取钱，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功于中国。为什么你们可能知道，北朝鲜1945年8月有苏联人占领的，就是所谓解放了。因此，我们的南满，满洲的南部，满洲南接受的汪洋大陆的时候，我们到哪儿去啊？到朝鲜去了，是吧？所以东北局，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机关东北局，党的东北中央局在平壤的办事处，啊，在平壤，许多共产党视野的干部到平壤去看病，在苏军医院里休养看病，啊，经常是精神的时候，经常也会给500艘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送往东西，所以啊，他也不知道东西，啊。所以毛主席当然也讲过说互相援助，你也援助过我们，讲的是事实，这是你要提一下。大概现在我们很多人忘了，这里我不讲今天的这个北朝鲜怎么样，就历史上他曾经帮助我们在东北的共产党，这个第七点，共产党不是说有外援，有外援但外援不大。第八点，共产党在战法作战的战法上开始变化，有进步。前面刚才讲的蒋介石有点瞧不起共产党，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道理。他说他发现和30年的江西时期战法差不多。刚才记得我讲过吧？他在日记上说的，这个说法不是说没有理由，他有理由。是外国的原因呢？巴黎的抗战，特别是1940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长期打游击战，打的时间长了以后，把运动战怎么打就打忘了。很多我们八路军的将领忘记了打运动战的方法，啊，万一你就见过以后是一个重要，万一就说长期的打不知道怎么打运动战，打了好几仗以后，迅速的重新在回忆，才想起来怎么打运动战的方法。估计你们知道什么叫运动战和游击战？游击战一啊30个人、20个人、15个人跟敌人打就好，是吧？啊，毕竟我们等等等等，运动战是编制比较大，几千人、上万人。啊，大规模的部队这种两军对战，是吧？这样的并不存在。这是第八点，我想的共产党的优势。第九点，共产党最重要的，我认为非常重要啊，这个比蒋介石强得多，也是他导致他成功率很重要的原因。他不在乎一层一地之得失，而蒋介石呢，特别在乎一个城市得到或者失去。从江西时期开始，我这里稍微多讲一点的话，毛泽东就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不被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不被共产国际所认可，认为他是右倾逃跑，一看到敌人就跑掉。但是今天我说他很聪明，毕竟我退，看到敌人来势汹汹啊，来3万人，我只有1万人，我肯定难过，我当然难过，对不对？我跟其他领导一样。可是当时，我的意思是1933年、34年。江西出去的时候，他的这个优点，大家呢不认同啊，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认同毛的这个战法啊。当然以后毛的这个战法得到中共高级将领都认同，就是我们关键的不是要地方，关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命力。这一仗吃了4万人，下一仗吃了8万人，只要我保持一个，我丁老怀疑马上把他们再抢过来。对不对？丢不丢无所谓啊。过去呢，王永庆所谓王永庆的那些领导人总觉得啊不好意思啊，那里有老百姓啊，我们把他马上扔下来啊啊。那么我们要从人民的长远的利益出发，不是从人民到来，那个利益吧，保持人民军队是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对不对？人民军队如果消灭掉了，那人民还有什么希望？不是希望，所以人民军队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我想是毛的战略思想。所以我刚才讲的共产党的大大不成立，大大不后退， 不在乎一层阴影就得失，特别不在乎什么国际影响。国际影响是丁小年，哎呀，放了当时之前是很痛苦啊。苏联觉得简直不得了的事情，天上还下了一小半，就是共产党的耻辱也比国民党在了，这比国民党赢了，无所谓的啊，丢下来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军队安全上没有组织内部对蒋介石吃药，这是最重要。所以蒋介石在这些方面都是弱，蒋介石非常在意一个城市丢掉以后美国人怎么看的，国际局人怎么看的啊。我下面说，那么我现在看这个，现在我们看国民党当时的骄傲，我们是否是可量，我们看当时他的骄傲应该是没有到46年国民党这么高，他叫虚火上身，他太不理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为什么刚才我讲的国民党基本上在1945年之前跟共产党抓手，都是国民党胜共产党败，大家理解吧？从总体上讲都是国民党，所以这个成功的经验对他有严重的误导，他忘记了那些成功好多是在特殊背景下成功，包括30年代的一些成功，是吧？包括当然我这里没有时间讲，就是红军长征啊，在国民党最得意的地方啊，他说把红军推到西窜，往西部流窜，他们用的词叫西窜，我们叫西征，或者叫突围，或者叫长征，啊，不管就是有不同的概念来的，啊。那么我们说，国民党在历史上，打30年代在江西所谓可控，是吧？他的胜，我们现在不去多讲。啊，也是很特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宣传太大。我认为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崩了以后，毛宁不见来起，也没有办法。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大家知道，我们以后解释，好像毛宁不见啊，最后是这个国防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啊，国军就被了长征了。我的看法是，就是毛宁不见，他就是毛主席一直想军权，在1933年、1934年、1934年、1935年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期，我下面发现是国民党总体上走上升的这个阶段，这是国民党这个上升态的一个状态。共产党在那个时候没有来，是吧？那么我们说，抗日战争虽然中国受到很多的损失，但是国民党也拿到许多胜仗了。国民党胜仗，当然国民党有点骄傲，可是我们应该分析。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民主以爱国主义刺激了国军的这个抗日斗志，这是理性的一个情况。第三点，1946年春天的长津湖，啊，就是那个四红军之战，这次打仗，我前面讲了，国民党好像得胜，啊，把军标一直追的往哈尔滨，是吧？当然，蒋介石下令进攻，啊。我前面提到白先勇非常的傲慢，认为蒋介石下令进攻，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蒋介石不愿意这个乱世奇功由他爸爸来得，是吧？这可能也有道理，作为我们作为一种参考意见。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他小心眼，他经常小心眼，啊，他用人特别看派系，他用人经常都是看才人，是吧？白崇禧是国民党中间最高的上层，啊，白崇禧把领导对，最后快到80年代，他想一直让他停下，啊，当然停下来是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停，不停不行。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国民党的军力比较分散，可能大规模的这个后勤力量跟不上，啊，但其中一个原因，啊，有一种看法认为，就是蒋介石不愿白崇禧，啊，得到这个巨大的功劳。可是我的意思是，到了46、47年，国民党说不行就行，46年还可以，47年迅速走下坡路，国民党打中国就不行了，但说行就行，他面临着对外矛盾进一步加强，啊，只是我们当时国人大多数还是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失败。我下面要讲1947年以后的情况。我们说1947年 为何说这些不行呢？面对这个非常严峻的战略形势，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举国一致战争动员体制。那他的军事战略的指挥严重混乱，战场严重失利，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就这么说，就四七年以后，由于战况不好，带动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的导致社会危机。这都是从四七年开始。那么下面我就要谈四七年到四八年的情况。我们知道四七年这个，当然今天我们来分析啊，国民党为什么四七年以后不行了啊，有一种看法，我觉得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四七年啊，随着这个国共五日战大规模的交手，我们知道大规模交手是四六年的六月份以后交手，交手初期啊情况还稍稍有点持平，四七年以后国民党就开始下坡了。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抗战之初，他最精锐的在抗战之初被日本消灭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大家你们听说过淞沪抗战经过吗？淞沪抗战，蒋介石把他的中央军的一系部队几十万全扩上去了，扩上去以后损失几十万人，全部给啊，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淞沪之战我们可以说说明蒋的爱国主义抗日啊，这真的是说明他的参加的。他的罪的本钱，中央军扩张大规模的消耗啊，大规模消耗，具体步骤我不讲了啊。所以很多人以后非常痛心啊，非常痛心啊。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伤亡达到三分之二，总数三分之二，有四十到五十万以上在三个月之内。所以这个精华部队在三七年就被消灭掉了。当然，以后国民党又得到李夫人的支持啊，又开始征兵等等，我们不说。所以这是他的兵啊，他的兵源有严重的问题。而国民党刚才我讲，他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他兵力根本不够，兵力不够。听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南京他要守，淮阴他要守，济南也要守，来福也要守，他处处要守，处处都要兵。所以他的四百多万人根本不够，他这里也要看到，那里也要看到。共产党没有什么负担，这么就是啊，所以国民党要看的地方太多，他守不得这些地方，所以守不得这个地方，他就守得这些地方，守得这些地方，共产党一来，他就进不去了。啊，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国民党他很在意这个东西，他在意一层地质的事。一九四七年以后，蒋介石这里讲过，他的目的是以争城夺地。和确保城镇为主要作战目标，增城多地，确保城市城镇为作战目标，是吧？当然，站在他的角度讲，他是一个所谓中国的政府啊，他要守土保民，他这个就是他责任。而共产党为了报仇，在关内我们一定会受到挫折，在关外受到挫折。在关内呢是四面开花，四次大革命打得他是兵力不够支持，这是我想的第一。第二，他的负担太大了，军费开支太大了，短期内又打不赢，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再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居然麻木不仁，对这个问题啊，我真没想到。啊，抗战时期还可以，这个时候他太自信了。他说：“这个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现象，暂时现象。”他没有高度重视这个严重的由于军事作战失败导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知道有数字，是吧？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70%是用在军事，蒋介石30%到40%全部用在东北。东北打仗一失败，带动全面的失败，就国家钱全部砸在东北，大部分的钱用在东北，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下面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具体情况，现在因为时间问题，这个我不多讲。还有就是，我们知道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要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他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啊，这个会变成这样的告诉丁丁方公司出来的呢？我给你插一句话。那么我上面就讲了，毛主席看得非常开心，他发现蒋介石这个人啊，叫做什么呢？民主不量，独裁独揽，太好了。搞民主他没有太大的胆量，可是也不敢搞独裁，这个对共产党太有利了，大家理解吧？太有利了。毛主席乐观的对他身边的胡乔木，我们知道一个胡乔木是四五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去，胡乔木回家去。毛跟胡乔木怎么说呢？他说我发现国民党搞独裁的劲不大，尽管我写的文章，人家说不准人民搞解放，不准解放，我新华社的时候天天在骂他独裁啊，一党专政。可是毛自己在内部讲话的时候，他说他发现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的，这样很怕事。真正大政治家就是不怕事，什么时候怕？啊，天塌下来太不怕。大家理解？你们看前几天塔利班把那个阿富汗的塔里扬那个大佛啊，他提前一礼拜通知他炸出大佛，这大佛一千多年，全世界领导人、国际什么什么，联合国科教委，大家都哀求他，请你保护大佛。他不会炸，他干啥？他无所谓，所以他就跳啊，就一心一意的不参与啊，他不怕事，就不怕事情。可是毛先生发现蒋先生很怕事，就这个人啊，对蒋介石冲突很多，他跟我们中国人这些人冲突太多了，读书不多，吃饭怕这个怕那个，瞻前顾后。毛就说：“他说蒋这个人没有重心。”重量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什么呢？民主还是独裁，和还是战？他说我发现蒋介石现在没有方向感的，不知道是要搞民主还是要搞独裁，搞和还是要战。他说对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毛说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啊。他说我看现在是由蒋介石以来从来未有之弱者的弱。兵散新闻检查取消，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过。这是毛泽东1945年说的话，他未有说的话。可是外部这个时候又是他老人家亲自修改的，陈伯达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战斗的新闻，名字叫人民公敌蒋介石。两种啊，他实际上知道蒋介石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举棋不定的人，举棋不定啊。我们说毛看的是很清楚，而且是正确的，正确。只是蒋介石这个他局中人自己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太啊。那么蒋介石是1948年5月在南京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啊，担任总统的，这个总统担任的时候，国家情况是一塌糊涂，东北打仗是出现严重的恶化，是吧？那么全面四面开花，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四面进攻啊，全面开花啊，特别是国土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而且社会状况骚动不安。所谓骚动不安，最让蒋介石受到刺激的一件事，居然上海的几千个工人都敢冲击市政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挑我的锅，居然敢冲击市政府。他说：“这个共党搞社会暴动，搞到我们的心脏里来了。其实跟共党没有关系了。这个挑我的锅，他们是为生存啊，想改善他们的环境啊，希望政府能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了，搞不大清楚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他是以接近跟李刚了，他看到任何事情都上升到共党在后面破坏。我认为这件事大家明白，学好有以下两个，无理进攻政府可以，对吧？我下面讲，这是他蒋先生在1948年5月啊，人民公敌担任的总统。担任总统以后，国家情况怎么样呢？看他的经济情况好， 他做这么多的努力，到金元县的改革，不就是通过了金元县改革，这是1948年的8月9号，很重要的事情。一开始拒绝了成功，一开始因为蒋介石他还有他自己的资本，什么资本就是他还有个老李，他自己也能是吧？他提出来人民要爱国的，要帮助政府渡过难关的，居然当时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啊没有阶级觉悟的老百姓，他相信的啊。有现在我们有史料看到，什么江沙岛爱国的，把手上的金剑去拿去，支持政府去换一个金元券啊。蒋介石很激动，到他现在发现人民没心没死啊，还在支持政府，为什么呢？他们一个星期下来呢，居然收到了1800多万的，就是给他骗人的啊！就是我的意思，蒋介石还有一点号召力，他这个抗战英雄啊，这个面子他是有点的。前几个礼拜有号召力，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去换钱去，是吧？很快几个星期以后，金门就失败，真没失败，就是东北战争。东北战争造成的军费巨大，导致了国土局的经济全面恶化。由于经济全面恶化，严重通货膨胀，带动学潮和社会危机，进一步的带动人心不稳，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到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的时候，国民党即将完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看，4年4月份，蒋介石独立成功，48年。金元券失败就不行了，我怎么讲不行了？这里有数字啊，太可怕了。1948年8月份到1949年7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这个伟大的金元券贬值多少呢？贬值2万倍，2万倍。那么这个数字啊，我讲的这个巨大的灾难，是吧？主要是人们的心脏。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差不多要完蛋，要完蛋啊！当然我们知道辽沈战争、淮海战争，主要是这两个战争。当然辽沈带动了平津、淮海战争，这三个战役，淮海战争没打之前差不多，当然人们还有点希望，如果国民党能挺住淮海战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两川海潮、南海潮一定要守住淮河，光守住长江不行的，同学们你们知道的，守住长江是肯定不行的。大家知道南宋和岳飞都是在淮河，就是徐州这一线，如果国民党能保住这个半壁江山、南海潮可以制胜。淮海战役这一失败，解放军到了长江边上，这是100%国民党要完蛋，要完蛋。啊，所以淮海战役特别重要。但是我这里要讲，这个军事时代带动经济崩溃，引动学潮，恶性循环，社会大众的心趋向麻木，更多的是人心惶惶，人心惶惶，充满不确定感啊。那么我这里有很多我就不讲了。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同学们就知道知道。1948年到1949年，是不是中国出现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没有，就金元券贬值2万倍，也没有出现1万、5万、10万老百姓饿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主要是社会经济，我可以讲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国民党对他自己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重要的社会机制，叫做军工教育人员。军人、公务员、教师包括大中小学教师吧，啊，有的都是小学工商，啊，到台湾也有小学工商，叫军工教育人员。金元券贬值了以后，发食物、配齐，所以没饿死。至于老百姓呢，金元券已经没有用了，元大头、银元自动的成为某个货币。所以实际上这个社会它是有东西卖，只是呢你要用银元去卖，而不是要去买去，而不是用金元去。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1948年1949年出现就全面的饥荒、全面饿死，没有啊。我这里举个例子，也是刚才我讲的那本书叫《枪杆子》，这本书写的哪个同学给我告诉你的是 大家最好没有任何问题，温水也可以。

或者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他们会不同的啊，他们对孙子会有有师位从三，会有啊，搞党风的人水平怎么样啊？以后到台湾去以后，痛定思痛，都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讲讲的是对论整个非常的啊，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相比之下，共产党这方面做的特别厉害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非常羡慕毛。他在1949年，我们可以知道，1949年，他的家乡啊，一段时间是遥控不敌，然后呢，他是尽力而为，坐了一个军舰到上海去，到福州去，然后坐飞机到重庆，到成都，到昆明，指挥从大西南包围来。他在1949年是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幸好有这么一个利息，是吧？可是他在那几场居然没有骂毛泽东，他骂什么？三个事情。第一个啊，骂的不是第一个骂美国人，说美国人将来要以史治罪，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这是蒋介石骂的。第二个骂哪一个呢？骂白崇禧和刘伯温，以白啊包藏祸心啊，白里更坏。就是白崇禧，白崇禧当时在武汉啊，华中交也是司令啊。那么羡慕毛泽东，居然被毛追了个倒退的时候，他写毛泽东啊，说看毛泽东所致中国革命战争战略之问题颇有意义。中国革命战争之战略问题是毛在1936年写的一个论述。这篇文章呢，蒋介石在东跑西藏的1949年8月在读，读了以后，他说对他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他是这么说，他这里称赞共产党是有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指出信息依据、精神道德啊，就特别欣赏共产党，会检讨、会研究、会批评、会学习。当然，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一个啊能搞定一切的人，就是他现在。他是个毛人搞定，他搞定，是吧？当然，他羡慕毛的这个人脉，是吧？他想用毛的方法来站台，那么说到底啊，我们说蒋介石呢，他不是一个大的战略家，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是吧？这个人呢，刚才我讲，有的时候三心二意，有的时候明明觉得自己对。他把你坚持看到，当然我们同时也说了，蒋介石是一个很有个性、性格坚韧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不能做下去啊，一直坚持到底。有的时候他明明是对别人反对，但他就听别人的啊，这一点是他错的。包括毛泽东有评论曹操恨曹操，曹操这人当然他不能对付，但是他认为曹操有的时候。有点优柔寡断，讲有这个毛病，优柔寡断。比如说，1948年2月，国民党派那个剿共司令叫卫立煌，卫立煌主任到东北当剿共司令，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对，大量的军队啊，40多万，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在东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给共产党做的事，与其这样，不如把部队啊往锦州以内来撤。撤到锦州这一带，甚至再往后撤的话，这样才集中，是吧？这样呢，进可以往东去，退可以往后发的。哎，这个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跟魏立煌讲了以后，魏先生不听他，他就算了，他居然就算了。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蒋介石不能坚持。再举个例子，我们听说过那个，当时的就是他。傅作义的人是西北应该出身，他的老地盘是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人写地方是一块特别爱自己的老地盘，这可以理解啊。他有人脉关系，有什么东西都在老地盘。我们的这个傅家那边老地盘是在内蒙古和山西这一带，包括华北、张家口这一带。蒋介石发现这个，你在这儿20多年没看东西。你应该到华中这一带来，往上来，往这边来。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有共同好退，往哪儿去？往台湾好，对不对？ 富老先生呢，当然都可以理解，他是地方书记派，他就在讲就是可能是包藏祸心。你把我们这边老师都讲好了，军队就讲，我们知道中国军队的人最爱过去地方书记派，什么东西都明白，什么都不要，最爱的是自己的军队，有人就有一切啊，所以枪杆子你说这里面都是毛主席的发明，所有中国我们近代从中国战争以后，特别从袁世凯以后，各个都知道的道理，就是有军则有权，有军一切都有，是吧？省长无所谓，我叫有军，我肯定是一个省长，这是过去我们中国老军阀的一般特征。所以傅先生不肯军，不肯把军队调回来，不肯调回来，蒋介石也算，对不对？是吧？当然，我们应该讲，只要把部队保存下来，地盘和地盘是次要的。毛这方面看得最清楚，对，军队第一位，地盘无所谓，对不对？地盘没有，我给你保护，有军队就行了。啊，刚才我跟你讲了，蒋先生呢，他没有一个概念，就是军事思想。他不是一个这个大军事家，当然台湾吃了很多啊，先上军事家，后来军事思想，从网络上来说，这些网络说的不太好听啊，不像毛还真有一个是叫十大军事原则啊等等。我这里要讲蒋先生这个人呢，他有个很大好处，他早年在士官学校读书，是我们江户的那个日本的或者土司式的那种江户的战法训练太深。他对军队的指导是高度教条主义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叫越级指挥。越级指挥，我们知道像这样一级的，毛泽东讲这一级，最多指挥是给林彪啊，或者这边给陈诚的一个建议、一个指示，我们能不能指挥到下一个团长？不可以的，战争的情况瞬息万变。这具体的一个团的，什么一个团，这是一个营的，我们应该是高度尊重这个主观意见，军事主观管事的主观意见。作为大主帅，不能指挥到团这一级，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的。可是蒋介石，我们蒋介石，他是非常喜欢指挥到底下，他指挥到底下，经常底下发现他有问题，但是为了尊敬蒋少爷，他们就按照他说的去做。造成很多很多问题啊，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量的问题，以至于他的亲信何应钦，何应钦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亲信。何应钦有几次在开会这时候，甚至当面上蒋介石提出来的，因为到了党国回王的关键时刻，现在说不可以。何应钦说什么？按讲蒋介石应该听从他，对，但是自己大骂，培养他二十多年，毫无长进。啊！但是何应钦现在居然用共产党的方法在对抗中共，在骂，而且和白利，白崇禧他身上是天敌，居然和白利一下一合，跟白崇禧是对立系。白崇禧批评他，他更不能接受；不是他的本地系批评他，两个人在一起，蒋介石对他，就批评他一个问题就是越级指挥啊，这是他的一个大问题。啊、那么。我刚才讲他的教条比严格到什么程度，他具体指挥怎么秋瑾应该像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告诉他们打仗应该怎么打啊，每天行程呢要20公里为度，这编号啊，至多不能超过25公里，走路的时候应该怎么走呢，前面叫尖兵、前兵、前卫、本队、后卫、侧卫，他老人家把这些东西都句句集齐的指示他的这些学生，你们说怎么对付共产党？那共产党打击到的是有的时候他是完全不能当打的，就是随机应变，大家知道吧？随机应变，一切以消灭敌人为目标。可是我们蒋先生他前兵后兵什么？他按照这个，他好几个电报书记里写到，重骑应该改到哪边？改到第二队，改到第三队，他经常有这件事情，给他一些部署发电报。我说他真是天真，当然今天我们这个事后总结呢，有点天真了，有点天真了。所以他有他的战略战略，台湾如果合作啊，分析蒋公的军事思想，我的蒋公的军事思想是什么？后面大家听听看，你们就知道他的军事思想是什么。他的军事思想叫口袋战术，反坦克战术，坚毅心理， 主动出击，黄忠武装不正常，这个叫做永远没有错误的教科书在里面。你们看，我们解放军出击的啊，这个大概是士官学校就学这个东西，攻城有方，防守有方，这要是能够大家教育思想，这没有错，而且错没错，讲真的就是这样，是吧？所以他的教条是第一，限制了战场主观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是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东北用人不大，在东北这个地方用人很重要。比如说我要任用一个总帅，是什么人？他一开始还用一个什么人？熊昌辉，到时候熊指挥，这个人是老官僚。东北的地方啊非常复杂，要对苏联人，要对付伪军，还要跟共军打交道，还要跟美国人打交道，啊，非常重要的是他提的老官僚，江西省的这个老官僚叫熊指挥，他很就是有问题啊，这里我就多展开了。他用的那些将领，好像似乎是一个不灵的。我这里不是要给毛什么平衡感，在这方面，毛在东北用的，他是很清楚，一切从自己效果出发。本来他用的一个什么人呢？我是跟你们听你们说，陈真的说法，那是不行。陈真呢是毛泽东搞重庆反叛的时候，陈真呢是刘少奇派他到，以他领衔到东北，包括林彪那些都是陈真去接触。陈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人就是长期的党的立法工作者。他虽然是在 NPD 干，但是他是 NPD 的党委书记。我们陈真同志从来没打过仗，没有打过仗，但是他们留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留了保护伞，刘少奇的保护伞。所以刘少奇呢，才刚进来，手下里发现人呢有高刚，有张文坚，有林彪，等等，都要听陈的。陈的看法。以后你和林彪发生冲突，因为林彪是军人，但是陈真的是军人，而毛的对陈真印象也非常好。为什么呢？毛现在我们有材料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对海外的推动，在毛之前没有共产党推动，没有共产党推动，王明官推动都没有。从毛之前的海外开始，海外推动里面第一个人带头了。喊了以后大家起身了，像这样子就有人喊出来了。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像周恩来那个人，不好意思喊他了，对不对？我想的是40年代，40年代是红军的第一个案子，所以他是刘少奇同志的亲戚战友，又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到东北他不熟，可是他不理解，他的看法和林彪发生冲突，这发生冲突以后怎么办？毛马上把陈真调回到西北方，让林彪组织东北的一切工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是林彪，林彪是中央委员，但是他手下管三次的政治局委员，所以这三次的政治局委员要向他汇报，但这就是非常时期，对不对？所以用很重要，而蒋介石在这个时期，他对我在东北用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矛盾，以前吵架等等。可是自从用了林彪以后，关系全都顺。就46年的7月份用了林彪，到48年4月，果真林彪不仅是把东北解决了，而且是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对他用人非常重要，是吧？当然，我可以说毛这个人也是有的时候很固执，固执啊，什么叫固执呢？就自己认为自己对，你一定要听我的。他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多次和林彪发生争执。啊，他曾经在1946年的4、5月份上面，关于就是刚才我讲的四平坚持战的时候，他要求林彪一定要死守，死守啊，再打的伤亡也要死守。林彪可不，啊，他发现伤亡太大，啊，有很大的这个降下不行，毛泽东都没有打。最后林彪终于说服了毛泽东，毛泽东不高兴。但是呢，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他是一个自我感觉或者说也是非常希望别人听他的人。当然，他多数情况打仗，大的感觉是比较对的，大感觉比较重要，有所谓的问题。比如说，他说要把赤城天变成东方马德里。东方马德里是什么概念？毛泽东从来没打过这种仗，就死守一个城市，管他的很乱，大乱死人，没有。 必须以保存隐私力量为主，这是黄的基本策略。东方马德里是黄金路线的看法。东方马德里就是你们知道1938年保卫大武汉，把大武汉当成东方马德里来保卫，这以后成为王明和周恩来的联名错。可是过了10年，毛泽东主席高举目标啊，像保卫东方马德里一样的保卫四平街，最后他接受了目标，不行了。建国以后，这话他也毛泽东全删掉了，是吧？那么我的意思是，这个还要听从意见，这个很重要，是吧？那么比较起来看的话，共产党的这些统帅的形象相对多一些，我认为统帅的形象，比如说许世友、陈再高、邓小平，是吧？他们所接触的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共产党的林彪、粟裕、刘伯承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统帅，蒋介石手下的这种统帅，我算了算去。单个石头算，我找不到哪个统帅，大概除了蒋介石算统帅，真的，苏云算统帅吗？不算，孙立人是不是统帅？好像有点像，是吧？其他什么郑东国是不是统帅？好像也不像，所以他的统帅很多，将领是吧？这个我要提到蒋介石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派系，他日记写的清清楚楚，他只是看人的，看人是吧？一个看人是谁的人，第二个看人身衣服，就跟我关系是不是效忠，是吧？就是这种人身衣服的关系，是吧？那么白崇禧是国民党内出类拔萃、非常杰出的统帅性的这样一个人才，是吧？就是这样。蒋介石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是蒋介石一起的嘛，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而他最喜爱的什么人呢？最喜爱的是那个叫胡宗南。胡宗南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辜负了他的校长的栽培之师啊！我现在重新休息个五分钟，我会在这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今天和明天两天，但是我今天有一些事儿，所以明天就要回去，把今天和明天定了一些，所以今天会稍微时间长一点。我也有一个办法。 这个时间已经快到早上的九点了，我尽量可以。刚才我讲的这个两个是用人啊，他是看派系，我是看是不是跟他人生意义的关系啊。比如说像戴笠啊这样的人啊，跟他有人生意义的关系，他特别喜欢啊，特别有才能的。当然他要看，这里我们时间讲，蒋介石这个人啊，对我敬佩。他非常喜欢，他用不了他的面试，当然现场很多地方的面试，他非常在意长相。当然这长相他是要看这个男子的主意，他要看你的感觉，他要看你，当然这个看你的时候看得懂，你看得懂，他经常在看你的问题上出现问题。而这个人真的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心境时代过渡的人，他是一个80年生的，要把80年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要是那个时代前清时代生的人，在前清时代他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呢一定有很多过渡时期的那种传统的一个，这里不等待我这里说他有这个特点啊，看人啊，用人的问题。当然我听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当然这里本身是个大文章，就为什么会到40年代后期整体下滑，下滑的是如此之严重啊，如此之严重，用国民党自己的话讲，就是只顾自己见死不救，贪婪之肉毫无根基，这是陈诚对国民党的降头之语，贪婪切肉毫无根基，打仗就是保证自己实力，最后大家是谁共产党，这个就这样啊，谁都要保证就共产党现在是大家共同分裂，那就是危险的啊，真的是这样危险的啊。那么这里我也讲了有很多种情况，包括邱清泽也是这样的情况，蒋介石也骂，也具体说骂，那他现在是这样，是吧？毛人登，同学们听过他的名字吧？军统特务头子毛人登，戴笠死了以后，毛人登是军统的负责人。啊，这两天好像最近，好像就是我看一些报纸上经常提到他，就是被遣出这个电视，啊，这个毛人登是不是？毛人登在东北啊，这个辽沈战役失败以后，他有个总结教训，军统要做，要做总结的，为什么会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像一些大城市，像沈阳，就是他的战友，叫北军被击敌沈阳，北军还没来呢，就共军还没来呢，守城的那些司令、市长，什么辽宁的陈主席，全部提前跑。经常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不是打下来的，他早就自己跑掉了，啊，沈阳就是这样提前跑掉，让共产党非常厉害在。是吧？所以军统他痛心疾首，写了一次爆发的表现，是吧？痛心疾首，包括我们南京市啊，南京市这个解放情况，跟我们今天大家知道的不一样的，国民党全部跑掉，没打仗，没有真正打，没有打，是吧？全是提前跑，提前跑，一天是真空状态，是地下打的为止，解放军第二天进城，啊，合理的进城。是吧？你们看到的人民解放军战斗当中这个照片是由拍的，不知道是什么。我也是完全真实。大家知道吧？国民党是望风而逃，吓破了胆，完全吓破了胆，是吧？所以淮海战役以后基本上不打了，他们逃，不能不杀，啊！现在我们有数字，大概整体投降是187万，187万国民党军队是全力投降的，是吧？那么虚报战功，蒙骗上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常态。最典型的一件事是1945年10月2日，这一天同学们可能都知道，是一个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国民党整体是兵败三倒，大失败。可是这一天啊，居然是天安门了。我们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失败，是国民党所谓的金门大捷这一天。可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因为从1948年到1949年全是失败，突然得到这个喜讯以后，蒋介石他才愿意相信，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怀疑这是假情报，就国民党就失败了，然后报给他的假情报，他很可怕，就是底下天天在报假消息。是吧？所以10月29号，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对战以来，啊，1948年、1949年以来第一次胜利，

由于国民党有官僚化，由于对国民党中间当朝，它里面是一个俱乐部，这个人有社会主义者，这个有社会民主党之类的，他们很羡慕共产党，很愿意帮助共产党，很不喜欢共产党。第五点，我要讲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有民主的形式，他很民主，他天天在《新华日报》上要民主啊，反对独裁，反对党专政，很多共产党、国民党里面的人非常爱国，他们愿意去民主。啊，不以前的，我们这个时期几乎听不到这些有共产党工作的人去民主，都是非常的民主，是吧？所以蒋介石搞的这个党啊、这个主义啊、什么东西啊，影响很多人的，他们转而对中共工作。还有一点，我要说的，中共平民的形象，平民的，我们中国在治理过程中，从这个社会上，啊，社会思潮上看，就是同情底层、同情穷人，成为一个很流行的事情。傅老师，这里面他非常出奇啊，很多人大概就是认识。这个是不是有同情，不是也会同情，怎么能够同情穷人？看到穷人的事情真的有点不忍，就他自己不一定能帮助穷人什么，但是共产党看起来好像是穷人的，他很爱慕这样的，就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期共产党中共有平民之心，是吧？而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官员，他有民粹的倾向，民粹的对比较尊敬老百姓。还有这个原因，我刚才讲的就是原投资的那些贪，他们不好意思，他们歉疚，不好意思，想重新为党工作立功赎罪，这样的人要多，所以综上所述，就一大批人为共产党做事，啊，那么这一切在三七年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我讲国民党，国民党是在哪啊？它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部非常中国化的，什么意思呢？共产党不太讲究什么人情啊、七大姑八大姨啊，你没听说过？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这不太讲究，除非特别高的领导啊，作为照顾，一般是不行的，一般不行的。你们听说过115师有一个代师长叫陈光，他是抗战的名将，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在50年代以后，就人间蒸发掉了啊！不是，就当然他犯错误啊、病死啊，他最多的是就在广州，49年、50年在广州，他是广东省的这个军队的负责人。他觉得他成功了，老农民是吧？把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什么侄子什么东西全都拿挑出去，搞了一个训练班，把他们全部介绍到部队中，这个担任人事处的保卫处的干部去了。这个事情出版分了，就连这么重要的啊，陈光同志是个前市长，当然他都是他错，因为他犯了巨大错，违反了党规，怎么可以把家里的人一起拉到党内，拉到军队里面呢？国民党是可以，国民党只要你认识老同学、老同乡、七大姑八大姨，全部可以叫共产党。他也审查，他审查都是形式，这个我可以啊。大大便于中共的政策，它是非常拉拢的，它有政工组织。我的学生就是当年国民党这个所谓政工的，是吧？表面上形式主义都有，可是不行，是吧？他不能真正做到他的一个组织的联系，这跟他这个党没办法。所以我们讲，他是一个，有人说国民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列宁主义的，他是次级列宁主义。是吧？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怎么弄的，已经当了大官了，这东西。如果在国民党，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他的情报部门如同大门敞开，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大家都来打。 我举个例子，蒋介石当然是有权威主义者，权威主义者，他们的中国很僵硬啊。他的学生看到他就要医生啊，什么证进来，可是他给他的学生写信，都是写地地啊，啊，胡宗南中南地比如说的话，他是以兄和弟之称的，这个很少见。中共呢，在早期20年代大革命时期，还有一个是任之兄 N A E， 以后没有的，没有这些人就能继承回去，这就是很明确的。那就叫工作关系，工作的关系，没有什么兄弟关系。啊，国民党是比较整体化的。啊，当然，那个我统战的时候，那是另当别论，先说到那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么，我这里要提到，像罗振铿在1988年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讲了一句话，讲的非常对。他说啊，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情报部门渗透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部门。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各种战略性和动态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战略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始终对国民党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我觉得杨振铿不是宣传，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同学们光知道杨振铿的名字，不知道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杨振铿从1953年到1953年，是代表党中央领导中国的情报和反间谍工作，所以他本身就是情报工作的代表，就是他大家理解吧？所以我没有讲，所以啊，哪个同学讲话，他的讲话有份，本身就是情报工作的人，至于他的情报工作原来大多数人不知道啊。那么这里有很多例子了，我这里不多讲了。全是拿不到国民党手里。啊，什么沈安啊，前面讲过，陈向辉讲过，还有刘水啊、郭汝瑰啊，这个郭汝瑰是国民党三军的厅长，啊，他经常有军情情报。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有千份军情报要转送给中国，但是由于突然出现了什么问题，千份军情报没送出去，他把千份军情报销毁了。这个人功劳非常大，是吧？以后在1949年，他在宜宾地区起义，他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是这个时期的川南军政，也是一个中共元老。李大钊告诉他，阶级内部谈何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他功劳虽然大，可是他千军情报没有送到老家，他自己去消灭掉。所以这个老同志建国以后是南京军事院的教员，57年参加了中统派。1982年参加，听懂我的意思是什么？任风行赏，我们讲白话，讲通俗的话，他很有功劳，他把最重要的功劳东西拿出来要给共产党，等他为党工作。可是这个东西呢，由于种种原因，这片面材料没有递交出去，所以你虽然一心向党，但是你东西没有交出去，所以他是1982年参加。所以这个郭同志，国民党一直恨党啊，甚至我说他是个大匪谍等等等，我这里有点为冤枉他，因为他有心爱党，可是情报没送出去。郭汝瑰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就投身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要又重新归队。我们经常一个同业同志叫他为党工作，接着党的草原，所以。一直好了82，对，这个霍将军啊，不错，这个是一个他为党工作，情报被送出去，还有一个情报送出去的一个同志，这党对他上面就很严了。解放以后官在松江，啊，就是要看革命功劳。那么这个同志是谁呢？我要写的话，那叫韩烈成，韩烈成是谁？韩烈成啊，可能在座各位可能不大清楚。这位同志的儿子我认识，早几个月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原来在某个省一个公馆当馆长，可能现在也就为了任功行赏，因为当时功劳很大，所以他现在是某地排办的主任。然后呢，他现在负责对国民党前途不道德的儿子做主任。他这个他跟陈诚的儿子关系变了，陈诚一报，陈诚公司陈玉安呢，一报打过他负责这个，可是前公馆馆长。产业成为了， 因为他的父亲是韩烈才子啊。那么这个韩烈才子同学是什么关系呢？他是1942年由左卫国同志介绍加入中共情报系统。他在1947年华中地区啊，在山东打了一仗，叫莱芜战役。他是一个师长，他主动在打仗关键的时候跑掉，消失，让部队啊整个失去了方向，就整个他的部队找不到他人了。然后经历了很多，第二部分是怎么说？然后他带动了他的保长官叫李宪洲，李宪洲这个人是个军长，对吧？74军的军长李宪洲呢，由于他这个师是个关键的人，74军的组织，他一断了以后部队乱七八糟，然后把李宪洲呢给人解放军把他抓起来了。然后把李宪洲的4万人给我交给我们说你想看看看吧啊，他临阵跑临阵消失他是主动的，韩烈同志是主动的。这个下个故事还没有完，他的故事真是不行，我觉得以前过来的时候他的戏还没有演完，他和陈毅同志又商量好了，就是他这个师啊在青岛有一个师的办事处，但他找不到这个师长了，师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赶快跟陈毅商量好，他还要回到青岛，还要继续为共产党服务，就装成一个非战场上逃出来的一个这个韩师长。陈毅同志派了一个情报工作人员随到韩师长，再回到青岛，不要知道找不到韩军。为什么造成解释？因为这个时期啊，我们这些领导同志啊，差不多他们都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研究的非常透彻。韩烈曾经在1930年中日大战的时候，当时他还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在中原大战中救过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大家知道救过他，居然蒋老先生根本不怀疑韩烈曾居然已经是跟陈毅谈好的又回来解放。蒋介石居然给他非常的委任，是吧？给他当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很多重要的战役都让韩烈曾参加具体的角色。然后韩烈曾知道情报以后，马上偷偷跑到上海去，找个机会就到上海休息，把情报送出去了。见过以后当中央，所以国统的电工之战，这个见过以后就是普通的军事学院的教育，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要讲的，蒋介石这个人啊，很多人告诉他啊，比如说像哪个人是匪谍啊，刘匪啊肯定有问题，高明贵有问题，他问他自己，他喜欢他，他有个特点叫用人不疑，老子身上有个特点叫不疑处也从疑，这是两个人的特点，这两个人的特点非常非常明显，是吧？我今天有时间展开。那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唯一成功一次打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头，曾经在70年代当过台湾的军情局局长，叫沈志岳，沈阳的沈，知乎的也是岳飞的岳。这个沈志岳啊，当年伪装成啊上海的左翼学生，他用的外语枪法居然会双枪啊，又会讲马列主义大道理，混入抗大，混入到原来抗大以后啊，就跟他才华出众了，被介绍到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办公室做收发管来信收信登记。我们说已经很重要了。哎，毛泽东看他好可怜，因为毛主席啊喜欢用那种工农出身，文化较低，有淳朴的不谈一些感情的，对不对？你这个人说会道啊，又是马克思又是恩格斯的，又会双枪，但是又没有证据，最后呢找了理由把他驱逐去了，知道江南新四军。这个沈凤到了新四军以后偷偷又溜回到国民党，这个人是国民党唯一成功打入到中共要的边上，是给毛发现的。你们看毛的眼睛多厉害，很厉害。当然当时还没有缺少证据，因为这个人太优秀，因为他是两个人背景，所以毛主席喜欢用胡椒粉，胡椒粉他，但是说江青也喜欢用胡椒粉，我也不很有这个朋友 罗伯特做这个老人家了，他做江苏的地方民主这个工作。那我曾经就问了他前几天，我说江青怎么会看上你呢？ 对江青太 像我们说的是我选秘书啊，有的时候看什么看样子看谈子，我们是同学的小孩口塞的这个老命运的声音啊，虽然是国立大学，他是前国立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估计他是前编辑，可是长得是一副道道理的山东老农民的脸和嘴，江西就这样，大家理解吧？江西不要用我们这样看起来是戴个近视眼镜的，肯定没有，他要用的山东老农民，这点我不仅他的老其实一样，是吧？所以蒋介石跟他们不一样啊，蒋介石喜欢搞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们喜欢搞一个文化低的人，阶级感情深的人。所以我这里啊，下面要再讲一下，我时间，你看到时间了，我下面要再粗略的讲最后一个阶段，八百年以后，国民党差不多是大驾将倾，蒋介石知道，可是他是要尽人事，尽人事啊，无力回天，但是要尽力啊，蒋介石非常清楚。刚才我讲过，他一恨美国，二恨你中国人还生气，啊，那么他对华很羡慕，他恨特别恨国民党，死到临头还争夺，这里也有很多例子啊，他特别恨白崇禧，因为白崇禧这个时候1949年、1939年、1933年曾经逼宫，意思是逼他下台，说他到美国去，对吧？蒋介石知道的有，那么他甚至蒋介石甚至自欺欺人。他经历过很多天天在这里写，什么原因呢？我的军队这么好，武装这么好，怎么打不过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是就他底下人好，这就是他怪底下的下属不好，没有执行他自己的命令，是吧？当然也怪美国人不好，关键时候应该是他。那么蒋介石这个人头脑很清楚啊，我认为他虽然有的时候是有问题，但很清楚。怎么看出他头脑清楚也是什么呢？他对空军特别爱好。空军啊，我知道国民党1949年这里有淮海战役以后，淮海战役以后，南京的国民党要来台全部开始撤退，往台湾撤退。撤退需要两个东西，主要是海军，第二是空军。蒋介石特地跟陈诚打电话，说你一定要爱护空军，对到台湾的空军，他们的报销一定要额外翻一点报销啊，因为国民党撤出去没钱了，打仗打空掉了，钱非常少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空军对他帮助太大，是吧？没有这些空军，国民党很多军政状态就跑不到台湾去，特别是1949年12月，我们说真正的国民党团灭亡的时候是1949年12月，这个时候是在1949年12月在成都，大家知道最后国民党迁南京，迁到广州，广州迁到重庆，重庆到这个阶段这样子，蒋介石是1949年12月10号离开成都的，从此就没有再回过大陆，是吧？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呢，都在成都等飞机，等谁呢？谁来安排呢？最终阎锡山安排。阎锡山这个人还是比较有本事，他的老巢三星共产党占领了以后，他就进入中央了，他在国民党中央当行政院院长，以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配机位。我说国民党他头脑没有完全乱，他要他写的话写的过去，说老实话，很多中共老教老派他在这儿，啊，所以这些老派头脑特别很寒心的，为国民党做事做了几十年，最后从他那儿来的，不对。其中有一个老干部，老头叫何卫的，何卫是四号卫军的，由于长期增加这个发生很大问题，他的工资当时高的，以后离开银行到国民党这边来，这个人很靠谱，公务组织，居然在清云大学，他学的农经系，当时一个本科生的问题。1949年，我们解放军要解放渡江的时候，他跟他太太在镇江投水而亡。国民党也不太好，万念俱灰，活得没有意义。

不济于事。1990年3月3日，我们人民解放军全面包围西藏。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们知道胡宗南应该是一样，跑跑那地方，像崔总一样的胡宗南，没有跑跑那地方，发电报，酋长就是来救他，因为共产党这时候没有飞机啊，他的飞机就是也是飞机进啊。我们不要相信我们当时的啊，我最近前几个月看到，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广州啦，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啦，国民党西藏的飞机啦，就是蒋介石的飞机过去的时候，更保守性命令大了啊，这个没有任何资讯，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就空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是知进知出啊。那么我讲的意思是，蒋介石气愤已极。他当然是大势已去，他肯定不救胡宗南，他真的是叫他共产党啊，叫他共产党。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来他身边有一个最具有朋友，他的好朋友胡宗南的好朋友姓刘，叫郭继尧。这个人当过国民党总后参谋长，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很重要，在关键的时候讲了关键的话，他跟蒋介石敬言，他说在战场上，在两军对垒之际。把一个大将送回去，好像有违战争道德。这句话不是很重要，他是跟蒋介石讲这句话，蒋介石没承认这句话。两天以后，莫迪派两架飞机把胡宗南救出来。这胡宗南救过去，我告诉你们，胡宗南救过去以后，国民党逃过去的那些伟大的代表，监察院委员弹劾胡宗南，党国之罪。在这个20多年，一仗没打，全部摔。他全是急了，啊，消灭一部分急了就说了，是吧？就是赶过去。而胡先生呢，现在我知道他是胡志进。胡先生一飞到台南，二飞台北，飞到台北以后不好意思在台北，是吧？大家知道，他蒋总统在台北，对不对？他好意思，好意思，赶快跑到东部的当时的小城花莲。花莲大家听说过吧？很美丽的城市，我去过，非常美丽的。在花莲待了1个多月才敢回台，那他好意思回台，不好意思回台湾啊！当然以后他想蒋介石是剿共心志，他一定要找一个报效国家的穷死的地方，困老婆要死。这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陈岛。最后浙江怎么样？舟山群岛、大陈岛，大家知道吗？舟山群岛、大陈岛都是50年、1年以后的事。对吧？他在大城前后待了2年，是大城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啊，那个军管1万到2万人，就是国民党残杀一军，土匪流氓，也是大城逃过去的流氓弟兄，就把这个，所以他自己讲，临死在那儿，他就死了，他一定要找一个死的，报效国家的死的地方，这就是他。好的，那么，所以我这要讲，陈立功不满意的，现在我讲。周秘书、机要秘书也不满意了，大家都写说简直是感到震撼，是吧？这么多的精华都在在他手里，那么最后还讲几分钟，我们说面对大时代，蒋介石是最重要的人，他应该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这个时候应该是啊，蒋中正说跳海而亡，因为其他人都能够蒋中起。蒋介石还是起义投降，当然他投降很好，安排着政治武器，但是他能不能活下去呢？就是这种要喊好几万岁，是吧？你们知道像李宗仁1965年回来以后都要喊好几万岁，李宗仁不是没不，蒋介石以下的任何人可以起义，任何人可以投降，在我看，蒋介石和他的儿子大了，因为他们现在还不错。大家理解吧，他们只能死，在我们过去看只能以死来去他的政令，所以我感到很奇怪，是蒋介石在这么一样一个党国灭亡的时候，他自己讲是党国灭亡的，他居然没死，居然没死。然后我这里没有任何什么啊，希望他死不成想，我就是如果史上看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怎么样，崇祯皇帝到眉山，大家知道自己上岛的